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同时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呢还可以关注呢 ES 飞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首先进入到我们小鬼当家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同学们都听说过马拉松吧？马拉松呢是对我们的体力和意志的一个考验，同时啊，马拉松是呢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的比赛项目。它的全程有多长呢？大家想一想，它呢全程是42公里，195米，哈，很长很长的一个距离。它同时分为全程的马拉松和呢半程的以及呢1/4的马拉松三种。我们比较熟悉的马拉松呢，比如说像美国的波士顿马拉松、法国巴黎的马拉松以及呢我们北京的马拉松。今天啊 Peter 老师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马拉松啊，它是呢珠海啊准备在港珠澳大桥举办的一场桥上的马拉松。那么究竟这个桥上马拉松是怎么一回事呢？好，那么我们具体了解一下。那么根据珠海市政府的社交媒体报道说呢，将于今年的3月18号呢在港珠澳大桥举办一场马拉松。那我们知道呢，港珠澳大桥呢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今年啊有10,000多名参与者呢可以选择跑这个全程的马拉松，或者呢一条迷你马拉松，它的长度呢是5公里啊，所以呢根据自己的体力情况，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可以跑这个42公里的这个马拉松，如果您觉得不行想参与的话，5公里也没有问题。好，那么看看英文怎么来说。那么首先看看马拉松这个词哈，它的英文是 marathon， 它的拼写是 marathon， marathon， 马拉松比赛。它既可以指呢一个比赛，也可以指你对某件事情特别的长有一些反感哈，比如说这个会议啊也是 marathon meeting 哈，表示会议太长了嘛。另外呢比如说您觉得这个课啊太漫长了，您都要睡着了，那marathon class 哈，当然了我们尽量的让自己的课堂啊好玩一些哈，充满了乐趣。那么 will be held， 即将举办， held on the Hong Kong 珠海 Macau Bridge 啊，我们说港珠澳大桥，首先是香港 Hong Kong 珠海啊，这个不用说了，然后 Macau 澳门 Bridge on March 18th according to the announcement 啊，根据一个发布或者是一个报道呢 by the organizer from 珠海 municipal committee 啊，就是说珠海的市政府的一个官方的 media account， 一个社交媒体哈 social media account， 大家记一下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社交媒体哈，那么的英文是 social 社交的 media 哈，媒体的 account 是 account， 是一个账号哈，它发布的这条消息后面提到大概10,000多人 up to 表示说高达哈，或者多达。那么这个词多达10,000多人或多达多少多少一个数量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这个是 up to 多少人哈，表示说一个程度的特别的高， up to 10,000 participant，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哈，叫参与者哈， participant PARTICIPANT， 我们在前几期讲过一个什么参与哈 ，participator 哈也可以哈 ，participator 也是可以的，或者 participant 都是表示说参与者 ，can choose to run either the full 42-kilometer course， 他们可以选择呢可以跑一个呢 either or 这个词组，我们在 上课的时候学过了，要么是 A 要么是 B， either or， 一定是 or 哈，因为它是一个选择的这么一个逻辑。 Either the full 42 kilometer course or a mini 5 kilometer dash， 它不同的距离后面跟了两个不同的名词。如果说是一个全程的话呢，用一个 course，而五公里呢，虽然说不是很长啊，但是对一般同学来讲呢，也需要呢事先要练一练，因为毕竟五公里啊还是有一定的考验的哈。但是呢，后面用一个 dash， 它表示说因为距离比较短呢，所以大家可以拼命的跑，用力的跑，速度比较快，还用了一个 dash 这个词，所以 mini 5 kilometer dash on the world's longest cross sea bridge， 世界上最长的一个跨海大桥。好，那么看看这两个，一个是呢全程的，一个是迷你呢，它这两个赛段的马拉松呢都将在珠海开始和结束，它的起点和终点呢都在珠海。选手们在全程马拉松的比赛中呢，将往返于桥的主要部分和两边的人工岛啊，这是说全程的一个路线的设计。同时大家看一看它的奖金的设计呢，共有呢122万人民币的一个奖金哈，有机会获得哈，其中一部分奖金的选手啊，要达到呢每项哈，就是男女呢各前八名的选手有机会获得122万奖金，那么大家呢去分这122万。那么马拉松比赛的报名将持续两周。好，那么看一下 both races 啊，既可以是全程的，一个是 mini marathon， 都将 begin and end， 开始和结束，就是它的起点它的终点 in 珠海。With runners on the full course making a round trip between the bridge's main sections， 全程的叫 full course， 它将有一个折返跑 a round trip， 这个 round 表示一圈哈，就来回的跑 a round trip between the bridge main sections， 以及呢它的一个人工岛 artificial island， artificial island 这个词 artificial，我们在前几期已讲过了，讲机器人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一个 AI， 叫 AI 技术，就是说什么人工智能，那么其中的一个人工智能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么今天呢它讲的是一个人工岛叫 Artificial Island 啊，记住这个词 Artificial。 To its west， 那么看看它的奖金的一个总数啊，想想这个总数啊，用这个 Total T-O-T-A-L 哈，它的一个合到一起的一个数哈，这个词呢在大家以后如果说学数学的话哈，特别用英文去学数学的话呢，那么这个词是非常有用的。 A total， 它的全部它的总体呢是 1.2 million yuan 120万 of 奖金叫 prize money， prize money is up for grabs， 这个词组非常好， be up forGrab up， 这 up 是 up 后面加一个介词 for 加一个 grab G-R-A-B 表示去拿去抓，它表示说呢人们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意思。我们说一个奖项好的机会都可以用这个词 something is up for grabs， something is up for grabs，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词组表示一个奖金一个奖项一个奖品哈。For the fastest 8 runner in both the men's and the women's categories， category 表示一个分项哈，以及不同的项目 category， 报名叫做 registrations，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for the marathon will last for 2 weeks啊，用一个 last 持续的这个词 last， 它不是表示过去或者说昨天的意思了，它表示一个动作持续了 for 2 weeks。 那么接下来了解一下这个港珠澳大桥，它的全长呢长达55公里，它的主要结构呢包括一座呢 22.9 公里的大桥和一个 6.7 公里的地下的隧道。那么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 The Hong Kong Zhuhai Macau Bridge stretches 啊，它横跨的这个长度啊，用这个单词 stretch， 它表示一个东西的长度 stretch，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啊用来指，比如说我们学习一段时间了站起来，然后呢伸伸胳膊伸伸腿儿，用这个 stretch our body 啊 stretch our body。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吃这个面条的话呢，会看到师傅在抻面，那么叫做 stretch the noodles， 那这里面它的一个横跨的长度 stretch 55 kilometers 啊，55公里。 Its main structure 主要结构 consist of consist of 包括了 consist 哈，后面加一个介词 of 包括了一个22.9 kilometers bridge 22.9公里的桥 and 6.7 kilometers underground tunnel underground tunnel 表示地下的一个隧道哈 tunnel tunnel 隧道。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marathon will be held on the Hong Kong Zhuhai Macau Bridge on March 18th, according to announcement by organizer from Zhuhai Municipal Committee on its official social media account. Up to 10,000 participants can choose to run either the full 42-kilometer course or a mini 5-meter dash on the world's longest cross-sea bridge. Both races will begin and end in Zhuhai, with runners on the full course making a round trip between the bridge's main section and artificial island to its west. A total of 1.2 million yuan of prize money is up for grabs for the fastest 8 runners in both the men's and the women's categories. Registration for the marathon will last for 2 weeks. The Hong Kong Zhuhai Macau Bridge stretches 55 kilometers. Its main structure consists of 22.9 kilometer bridge and 6.7 kilometer underground tunnel.接下来的内容呢是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将有机会呢欣赏到两位同学的中英文朗诵，一位呢来自于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的许玉超然同学，另外呢是来自于芳草地国际学校万和城校区的王佳一同学。首先我们将欣赏到的呢是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许玉超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冬奥梦》单板滑雪。 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许玉超然。My English name is Phoebe. I am a 6th grade student fro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As you may know, the 24th Winter Olympic Game will be jointly hosted by Beijing and Zhang Jiakou in 2022. As the host of Summer Olympic Game in 2008, Beijing will soon become the first city to host both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 I'm proud and excited beyond words.As thousands of athle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ll come to Beijing. Among, there are some of my favorite players in snowboarding, like Jimmy Anderson. Hosting the second Olympic game in Beijing i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It shows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faithfulness. As the citizen of Beijing, I feel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day to introduce to you the Winter Olympic Game.And some popular winter sports. The Winter Olympic Game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 that occurs every 4 years. It features exciting competitions and dozens of sports on snow and ice. The most eye-catching one in China should be figure skating. Two of the very best skaters, Shen Xue and Zhao Hongbo, are deemed our national heroes. They won the first gold medal in Winter Olympics.For China in 2010. Another beloved China-American skater, Michael Wenxianquan, ha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ans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Other sports, such as curling, alpine skiing, biathlon, bobsled, Nordic combine, and so on, through less artistic, are practiced by millions of people worldwide and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our generation in China.Many of my friends play ice hockey, and their performance on the ice is so fantastic. As to myself, my favorite sport is snowboarding. Whenever I'm on a snowboard, I feel a mixture of freedom, excitement, and peaceful. My first snowboarder, Jamie Anderson, won a gold medal in 2014 Sochi Winter Olympic Game. Ever since I first watched her snowboarding,She became my hero. I have learned not only the skills, but also the spirit to never defeat from her. I want to popularize this sport by talking more about snowboarding. The idea of snowboarding stemmed from surfing in the U.S. in the 60s. People first observe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sea waves and hills covered by smooth snow. That is when Sherman Wavepan invented the so-called snow surfing. This sport prevalent in the U.S. during the 80s and grew popularity in Europe afterwards. It made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18th Winter Olympics in Nagano Games of Japan. After the long started snowboarding, it's designed to keep people safe. Other safety measures including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safety equipment. It's really neat to be used. I have been snowboarding for 2 semesters and got hurt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practice. So if you're really into snowboarding, please make safety in the first priority. I hope that one day I can practice snowboarding as a professional player. It must be the coolest experience in the world. I'll practice my English as well as my snowboarding skills. As in 5 years, at the time of Winter Olympics, I'll volunteer to have my friends visiting Beijing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Lastly,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visit China during the Winter Olympics. I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the game in the great city of Beijing and make some Chinese friends. Thank you. 接下来的中文朗诵是王佳一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狐假虎威》，他来自于芳草地国际学校万和城校区。 我是来自芳草地国际学校万和城校区2年级1班的王佳一。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狐假虎威》。在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正在寻找食物。一只狐狸从老虎身边窜过，老虎扑过去把狐狸逮住了。狐狸眼珠子咕噜噜一转，扯着嗓子问老虎：你敢吃我？为什么不敢？老虎一愣：老天爷派我来帮你们摆上，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了老天爷的命令，我看你有多大的胆子。老虎被蒙住了，松开爪子。狐狸摇了摇尾巴说：我带你到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我的威风。老虎跟着狐狸朝森林深处走去，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森林里的野猪啦、小鹿啦、兔子啦，看见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跟往常很不一样，都很纳闷。再往狐狸身后一看，呀，一只大老虎，大大小小的野兽吓得撒腿就跑。老虎信以为真，其实他受骗了，原来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故事我讲完了，这个故事的道理就是，我们不要仗着别人的威风欺压别人，我们要做一个诚信善良的人。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许超然同学和王佳一同学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中英文朗诵。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Meets the Class Pet。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Meets the Class Pet.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饼干狗见到了班级的小宠物 Nibbles, 对吗？Here, Biscuit, come meet Nibbles. Woof, woof, 快过来呀，饼干狗，快来见一见我们的新朋友，他就是我们班级的小宠物 Nibbles。 Woof woof. This is Nibbles. Nibbles is our class pet. Nibbles is here for a visit. 哈哈，这是小兔 Nibbles。 Nibbles 是我们班级的小宠物。Nibbles 来这儿呢，就是来我们家做客咯。Woof woof. Hop hop. Look, biscuits.Nibbles found your bone. 嗡嗡，哦，快看呐，饼干狗！现在小兔子 Nibbles 它发现了你的骨头。Woof woof, hop hop. Nibbles found your ball. 嗡嗡，hop hop. 饼干狗，你快看呐，现在小兔 Nibbles 发现了你的球。Woof woof, hop hop.Nibbles found your bat too. 好吧，汪汪，现在小兔子又发现了你的床呢。哎呀，小兔子好好奇呀。Woof, silly puppy, no tugging. 汪，哎呀，小淘气，现在请不要又拉又转你的毯子好吗？ Stay here, biscuit. I will get a snack for Nibbles.饼干狗，请你待在这儿好吗？我要给小兔 Nibbles 拿一点零食吃。 Woof woof, hop hop. 现在饼干狗看着小兔子蹦来蹦去，它现在蹦到桌子下面了，是吧？ Woof, hop hop, woof, hop hop. 天哪，现在饼干狗追着小兔子走，现在小兔子又钻到了沙发的下面。 Woof woof woof, hop. 天哪，饼干狗不停地在叫着，汪汪。小兔子好像被吓到了一样，那它现在去哪儿了呢？ Oh no, biscuit, where is Nibbles? 不，饼干狗别这样，你看呢，现在小兔子 Nibbles 它去哪儿了呢？ Woof woof. We must find him. 天哪，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Woof woof. Nibbles is not under the table. 你快看呢，现在小兔子不在桌子下面。 Woof woof. Nibbles is not on the chair. 现在小兔子也不在椅子上面。那它能在哪儿呢？ Woof woof. Where can Nibbles be? 小兔子它现在在哪儿啊？我们怎么找不到它了呢？ Woof woof, sweet puppy. 饼干狗你太棒了，你找到小兔子了。它在哪儿呢？它在饼干狗的床上呢。Nibbles found your bone and your ball and your bat. 看呢，小兔子很好奇，它找到了饼干狗的小骨头，还找到了饼干狗的球，竟然还找到了饼干狗经常睡觉的床呢。 Woof woof. And you found Nibbles. Woof! 可是更重要的是，饼干狗它能够找到小兔子 Nibbles, 对吗？它表现的也很棒。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饼干狗和一只小兔子的故事。有一只小兔子来 Biscuit 饼干狗家里面做客。它的名字是 Nibbles。它是学校班级里面的一只小宠物，当 Nibbles 看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都很好奇，它看到了 Biscuit 的球、骨头，还有它经常睡觉的床，所以它什么都想试一试。很可爱的小兔子，对吗？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是如何训练自己的小宠物的呢？你可以让小宠物们跳来跳去，或者是待在原地不动吗？那你可以为小宠物们制定三条可以做和三条不可以做的事情，看看他们是否听你的话，好吗？真棒。Words list. 好了，现在来和 Jason 老师一起总结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出现过的一些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Hop, 跳。有很多小朋友会问 Jason 老师说 ,Jump 也是跳 ,Hop,也是跳，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Hop 是单脚跳，而 Jump 呢是双脚跳了，你记住了吗？ Under 在什么什么下面， Table 桌子， On 在什么什么上面， Chair 椅子。Where is Nibbles? 那小兔子 Nibbles 现在在哪儿呢？ We must find him.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Nibbles is not on the chair. 你快看呢，小兔子 Nibbles现在不在椅子上。哇哦，那这些词和句子你都学会了吗？真棒。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再见。 公元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近期播出。一条运河水道长流不息，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运河孩子。一声运河号子穿越千年，带我们回到那段古老的繁华时光。燃灯塔的塔铃叮咚，仿佛在讲述着过往的沧桑经历。紫清宫的香烟缭绕，勾勒出大运河新时代的波澜壮阔。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起点，通州运河见证了昔日人来船往的喧嚣。作为首都副中心的符号，通州运河迎来了由盛过往的崭新一页。悠悠河水，源远流长，情系运河再展新篇。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The shortest way to do many things is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 做许多事情的捷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